曾被时间治愈。天已黑，神吉他陪。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羡慕，我们时常妄想，我们尝试，我们又失望，我们放弃了，我们又拾起来，我们热爱，我们不同，我们以为。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在2018年的10月12号走进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个节目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周准，祝你周末愉快。很多的朋友呢会有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强大的内心支撑，但你有没有发现，在你一瞬间的时候会被一句话一个情况或击退？我们都是凡人，在凡人的世界里做着不是凡人的梦，我们以为我们不同。那怎么去规避这种情绪呢？只能让自己在漫漫的人生体验当中获得解决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反复地告诫自己，劝告自己，一切都会好。所以我们有 To be a better man 的最后的一个期待。看到了花椒的老朋友郭老东子来到直播间了，这是我之前体育广播的老 fans。 东子你好，最近怎么样？花椒，大家可以搜索十点大陆机，公众微信号可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必须要承认，今天我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我的情绪还是被一件事情重重的击了一榔头。这个事情也许会不会影响我什么，但是心中会有一些些波澜。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题，我已经告诉我们的导播。导播还跟我说准哥多了三个字，于是我又精简了一下话题的内容。在反复无常的夜晚里啊，我们总有一些牵绊围绕着，这些牵绊来自于哪里呢？我觉得首先来自于自己，是不是能够成熟的很良好的过渡夜晚的时间。在夜晚出现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那些陪你或你陪的人能够理解你在夜晚出现，这是一点。第二点，你在夜晚说的话、聊的心情、放的音乐，是否有人共鸣？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一句话一段话是解释不清的。我们只有慢慢的放松自己，慢慢的让自己沉淀在一种可以控制的情绪和范围之内，去好的解决事情。欢迎各位来到十点大陆机。周末的微信朋友圈是精彩的、快乐的、有爱的、休闲的，大家都在纷纷晒周末的安排，你安排的怎么样？当然你没有安排的话，来到十点大陆机也可以安排，你可以安排点赞、转发我的直播间，送我小礼物。夜还很长，时间也很长，我衷心的想要告诉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通过视频看节目的网友们，珍惜你难得的时光，做一个清澈的人，虽然前途有些羁绊，但你也一定要整装出发。 Last night I watched you sleep as you lay there. I dropped down to my knees and said a prayer. I leaned over softly.But I could not cross the ocean of your grace. The moonlight held you aloft, a picture of peace. The only sound was the soft breeze from the east. My heart beatThe rhythm of your gentle breath, and the whole world calmed down for this moment of rest. Now I'm standing above you, trying so hard not to tell you I love you.And all that I want in this world is you. If you'd only wake up, you know it was true. Especially when it's meant in this strong way. But at this moment while you lie asleep, I'm suddenly free. And my trembling arms reach out for you, as if you could see.Standing above you, trying so hard not to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all that I want in this world is you. If you'd only wake up, you know it was true. If you'd only wake up. 谢谢力宏的这首歌曲，在夜晚让有些灰色阴霾的心情会变得好起来。愿你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触挂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 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答录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晚上来到十点答录机，跟周准一起感受这个夜晚的神奇。每当夜晚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有自己心灵的归宿和心灵的不归宿的部分。人生是充满了期待和不测的。很有的朋友呢，会在这样的夜晚呢显得惆怅。就比如我刚刚进直播间的那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忽然想了很多人生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推翻了之后再发现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很羡慕也很期待把一些事情简单化处理化的人和朋友以及这样的心情，但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慢慢看这件事情的浓淡轻柔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就像黄家虎那首歌，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那既然世上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我们为何让我们的心情变得那么复杂呢？那只会让我们在原地更加的沉重步伐，心情更加的灰色，于是我们就披荆斩棘，拨开云雾，使劲往前冲。幸好在冲的过程里，你一定会有一个加速度，战胜那个阻力，从而呢摆脱困境。郭老东子是我的老朋友，他说有时候会经历灰色心情，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是的，一切都会 to be a better 啊 ，better。变起来的好的同时，其实你要预防一些事情的发生，防患于未然。我们不得不小心的谨慎处理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自己的情绪掌控。是否会倾诉的时候把这个倾诉点放大之后，那个被倾听的人，那个倾听的人是不是可以接受到你这个点？如果这个点正中他的下怀，是良性的点的话，他会觉得哦，这个反馈很好，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温柔的或者一个倾诉的一个回馈。如果这个点正中他的一个痛点，他会反馈给你一种让你如洪水般的倾诉啊，那种感觉你有吗？小灰灰晚上好，讲的什么课？没有讲课，我讲课都是收费的，不讲课。我在这里跟大家聊聊人生的一些感受，也趁着周末跟大家一起放松一下。有的人去 happy， 有的人在家里听音乐，有的人看电影，有的人看话剧，有的人跟别人约会，有的人一个人在家里宅着看十点答录机，这都是一种度过周末的方式。小灰灰你好。就像东子说的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今天我在进直播间之前，有一个比我年轻大概有5岁的朋友问我，准则，你有没有想过你跟另外一半相遇的方式和方法？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另外一半相遇和相识的方式和方法，一切顺其自然多好。他说我还真的想过很多跟另外一半相识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工作了10年之后，我重新回到校园的图书馆去读书，当我在拿那本书的时候，他也想拿那本书，我们两个同时拿了一本书。我说你这个情节有点偶像剧的情节，他说不好吗？当他特别真实的看着我的眼睛问我说不好吗，我想说真好，一切都是简单的开始，浪漫的邂逅，图书馆，电影院，话剧的前后排，购物的街道上，步行街上， 很多方方面面的相遇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惊喜和期待。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次相遇，如果你跟十点达路机的邂逅也很快乐和美满的话，我谢谢你们。这首歌来自于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一万种只为了遇见你们，也是我的财富。 Thanks。 我设计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 曾经设想在夜晚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牵挂，我孤身一人在北京，我播着我喜欢的歌曲，放着他人唱的心情，陪着那个城市里这些城市里孤独的人一起走来走去。当我认识到情感是复杂多面性的时候，我又在多样的人生境况里去映射很多很多的情绪的延展。我们都是会变成更好的人，我们都会在起风的时候感觉到冷，被人拥抱的时候体会到温暖，一天好过一天的生活，在人生和想念。 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 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但是我还是害怕真的遇见你。这就是人生很多很多情绪的叠加之后产生的极致感悟。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 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0月12号22:20的35秒钟，希望你准确对对你的手表，不要迟到啊！跟人约会的时候一定要守时，提前几分钟到场。然后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容妆，给别人一个非常正式和尊重的感觉。每次我来到直播间都会调整灯光、音响以及所有的设备，以期待我最好的方式在视频当中呈现给各位。当然通过音频、通过广播听我节目的朋友都是老铁杆的观众和听众，我非常的谢谢大家的到来。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许飞啊，我设计10000种方式遇见你啊，多么浪漫的情节。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迅速变换的节奏当中，有多少人能设计一种相遇的方式呢？有些人说省事儿一点吧，干脆不期而遇好了。可是这个不期而遇需要多少的回眸，多少的缘分的积累，才能两个人四目相投超过7秒钟。我们试一下四目相投超过7秒钟，1 2 3 4 5 6 7，你没有觉得眼睛会有一点点的酸涩和疲劳？这是多么深的缘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人，至少在心底留点一个小小的情绪和位置给他。都希望大家成为更快乐的人。第三首歌曲今天晚上我要送给你的，其实是一首很经常我们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如果有些人压力很大，或有些人最近特别的兴奋，被幸福包围，会兴奋的失眠睡不着觉。很多朋友就会说，你最近还吃安眠药吗？有些朋友经常依赖，说我经常吃安眠药，我这个不吃睡不着。第二天呢醒了之后，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安眠药啊，醒了之后第二天不迷糊。如果天天吃安眠药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大家都了解。可是那个情感的慰藉和情绪的慢慢抚平，真的需要安眠药去医治吗？ No， 它只是表面的现象。你可以通过锻炼，通过吃黑五类的一些东西，芝麻呀、核桃啊，而且也可以通过晚上烫脚，喝点红酒，喝点牛奶，都是有轻微的辅助作用。还有就是你深呼一口气，然后分4次把它呼出来，反复几次也会有助于睡眠。但是这都不是从根本上抑制，最根本的是你心里面特别的平静。而且有的人真的是躺下沾枕头就着，这种人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气愤。但一夜好眠是所有人的归宿，所有人在床上的时间超过了生命当中多少%，你也有数。这首歌曲也是张璐迪这个歌手的成名曲，而且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有很深很深的失眠的症状。心思缜密的人不容易睡着， Just like me， 比如说我。然后心思比较细腻的人睡不着觉，比较容易失眠，比如说我。安眠药，希望你的安眠药来自于你另外一半的温柔抚慰。听到周围的很多的声音，火车声，风吹树叶的声音，昆虫鸟儿鸣叫的声音，还有心跳的声音，睡了吗？ 来到天亮的那场，又想到一起看日出，你用力地抱着我，说怕丢了我承诺一直看

迁就，能解我的忧愁。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在22:34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刚刚的一些反馈，大家都在担心你怎么了，今天晚上的心情不好吗？没有了，我只是说在反复无常的工作和学习还有生活状态里，我们每个人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节奏和档位，然后去变成更好的人。每个人都会被情绪左右，人都不是机器，都是情感的动物。那些越敏感越替别人着想的人，越容易会被情感做控制，这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在所有的平常的记忆里呢，细水长流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张璐迪的安眠药。现在还有人晚上睡觉需要安眠药吗？答案是一定的。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可以踏踏实实睡一个舒适的觉，第二天呢醒来之后不觉得疲惫？不多。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失眠，不管是情感上、生活上、节奏里、工作里，都有很多的需要去完善的步调和地方。我们真的不要为全世界担忧，只要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 OK， 就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接下来要送一首歌曲给大家，也有请这首歌的演唱者曹玄冰跟大家说几句他的想法哦。 我是曹玄冰，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 就像曹玄冰经常在这首歌里唱的，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是不是能回到那些独自唱歌的夜晚？那个时候他一定是一个人唱歌啊，一个人一把吉他，一个键盘，一个鼓，然后他就可以在他的世界里当国王。当他的作品被发送到市场上去检验的时候，也许他并不快乐。生活就是这样，当艺术变成了艺术品，然后这个艺术品变成了想要很多人拥有的艺术品，它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味道。不过就像曹玄冰唱的那样，没关系，这首歌就叫没关系。你误会我了，没关系。你需要一点点的空间，没关系。人总有想不开的时候。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谁都不去想现在是几点。时候，当你的靠垫，沉默是爱情的另一种语言。没关系，我反正有很多时间。其实除了你，也不能给谁消遣。装作没听见你和他的聊天，就当作世界按下静音键。我只想安静守护在你的身边，哪怕你从未看过我的脸。有些思念只能在心里面盘旋，看不看得见无关爱你的坚决。 一个人在慌张的时候说出的话和一个人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说出的话是不一样的，内容也不一样，杀伤力更不一样。我希望大家永远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在温柔鼓励中肆意成长。 当你的靠垫，什么是爱情？

上轻轻地吹着，划过我的脸颊，划过我的脸颊。有时候你乘着风，有时候午夜有彩虹，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刚刚那首《猎狐星座》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 MTV 作品啊，它倒不是见得多么的高级，只是我觉得它在展示的是朴树这个人对于生活的一些认识，几些方面的表达特别符合朴树的气息和气质啊，也在这个 MTV 当中可以看到海天心情淡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及自己坚守的那部分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我也希望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变得从容不迫，变得有头有序，变得处栏不惊，让一切随风。就像有时候白天会忽然之间阴雨绵绵，晚上忽然会有彩虹。让，这是一个怎样的字眼呢？让一切变得好起来，主动性的，让你难受，受迫性的，让爱继续，延展性的。谢谢小明关注了我，那就让杨宗纬让这个词更加的丰富多彩吧。当这个吟唱出现在我的耳边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个人在阳台上，一定不是很高的阳台，是那种几层的天台，有白鸽飞过他的眼前，白白的衬衫在风中飘扬，有阳光晒他的味道。他在讲述一段释怀的事情，这个事情之前让他非常的难过和悲伤。爱是什么？爱是让我们紧张又难过的情绪。爱是什么？爱是让我们欲取欲求的方式。爱是什么呢？谁能告诉我？我又能讲给谁听？爱是什么？ 我想要找到一丝挣扎在你脸上，可是你美得冷得淡得像月亮，等着你的那良辰登山一下，想催你草草断了我们的过往，约好要每年回到初拥吻的地方，画一个记号写下相恋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你微笑带一点感动的泪光，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谎，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 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 爱是什么呢？就像小 C 说的，是牵绊也是前行的精神动力，是在夜晚里一个深情拥抱就可以化去所有疲惫和烦恼的精神支柱。爱是鼓励，是关怀，是无穷尽的缠绵。 有吻的地方画一个记号，写下相恋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首什么歌来记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你微笑带一点感动的泪光，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我让你飞翔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太绝对的爱变成了活该，朋友要我责怪，重来，也许这就叫爱。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谎，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盖的罗马，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多少日子盖的罗马，你用一夜拆了城墙，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膛。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但是悲伤有时候会让人着迷，让人深陷。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谢谢，十点答录机的老朋友一地狗毛分享了我的直播间，也看到了你的朋友叫做 Leo 赵磊，从你的分享当中来看到的十点答录机，欢迎欢迎，也希望赵磊呢，如果觉得这个节目 OK 的话，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小 C 说，生活是一地鸡毛，而你的出现却让生活突然充满了诗情画意。我们都会期待一个崭新的开始，或者说期待一个你可以有你的能力去维稳的生活节奏，不管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身体上的、情爱上的，所有的一切，这都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精力、物力，有时候真的会委屈一下自己，对不对？当然，委屈自己之后，是一种很多爱的回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很多的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那个决定不单单是为自己下的决定，你会考虑到身边很多人。如果你是一个领导，如果你是一个团队的领头人的话，你下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是不是会想很多？ 老说多虑的人会辛苦，但是多虑的人肩膀也很蛮重的，对不对？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叫做《让》啊，挺悲凉的一个故事。听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这句话：说我们的故事是暂停了还是曾经呢？其实刚刚那首歌表达的情绪就是，我们的故事真的是曾经，现在真的暂停了。古巨基这首歌曲我也特别想推荐给你，小指，小指很短一截，对不对？想要握住你的小指，我想抓住你所有心事，但只有小指我握得住。No。 都发言就为潮汐不停的身体，我的胸不自觉已尽失，是谁又伤痛了你？肿着你白根的红眼睛，你要我勾勾小指，说不管会经过多少事，我俩永远这样子。想抓住你所有心事，却只握住你的小指，听你说着他的故事，不知怎么我竟想着感谢他伤你如此。想抓住你所有心事，却只握住你的小指，真的是天给的恩赐。不管经过多少故事，我会永远这样子。只握住你的小指，听你说着他的故事，不知怎么我竟想着感谢他伤你如此。想抓住你所有心思，却只握住你的小指，这已是天给的爱。 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最后的一段话我要送给你，愿你心怀清欢，以清静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出挂爱。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赵薇的歌声。一提到赵薇，是个演员怎么会唱歌呢？赵薇的音色很有特点，我喜欢有特点的人，即使他生活得很辛苦。 听不清的耳语，最 左耳 诚恳， 右耳左眼右眼， 看不到的内心 整个面颊 忠贞， 希望你看到的都理解。 执着难得 ，Love is love。谢谢你来十点大陆机， 你 周一再见。 单纯， 不要忘记接下来的想要和你说。